边关，听旧梦回响，剪一段光影，取一季风华，音乐有模有样，时光有声有影。 千千阙歌，千千阙歌，带您重回燃情岁月。 在这一首首情歌中，有相见恨晚的遗憾，有相遇太早的错过，而刚刚好的爱情则是可遇而不可求的。如果它真的来了，请一定加倍珍惜。为您送上一首薛之谦的歌曲《刚刚好》。

是需要一点自由，告诉我，至少让我有一丝丝的把握。我却只能够拥有其中的一个，你从来不做任何承诺，却要我一路陪着你来走。我不在乎等多久，只是我害怕没有结果。如果你是真的需要我，至少可以说一点什么。我不在乎等多久，有些事情我不能强求。如果你只是需要一点自由，告诉我，至少让我有一丝丝的把握。 这是一首张学友演唱的《我不在乎等多久》。千千阙歌这时段继续和您分享的是齐豫演唱的《轻轻的走来你身影》，张浩哲《小情人》，郑秀文的粤语歌《寂寞年华》，和耳边我们听到的弦子演唱的《喜欢》。 昨天自负的难堪，你安静的拥抱，我的人心无处可逃。慢慢慢慢，我把自己简单的事的纷扰，我不再计较时间，虽微笑摊开这改变多奇妙。吹着风，数着你和我一起去过的地方。我喜欢开着窗，抬头看闪烁的星光，拼凑出你的模样。 数着你和我一起去过的地方。我喜欢开着窗抬头看闪烁的星光，拼凑出你的 我们来听张信哲演唱的《小情人》，这是一首爸爸唱给女儿的歌，充满了浓浓的亲情。 曾有一天你说要嫁给一个最像我的人，我牵的小手现在已不怕走远，我对你的爱一天一天只会多一点，还能记得你第一次说爱我那一年，小情人，一想你心我甜，一远行就挂念。你是我最爱小情人， 想倒转时间，多留恋在从前。有一天我想你会遇到一个深爱你的人，我开始烦恼他是否让你伤心。我心里知道你将离开，留不在身边，而我的不舍只能化成祝福的语言。小手现在已不怕走远，我对你的爱一天一天只会多一点，还能记得你第一次说爱我那一年。你是我最爱小情人，一想你心我甜，心就挂念。你是我最爱小情人，多想倒转时间，多留恋在从前。有一天我想你会遇到一个深爱你的人，我开始烦恼他是否让你伤心。我心里知道你将离开，留不在身边，而我的不舍只能化成祝福的语言。 在苦茶无聊时就和乜都说说傻话，十时自制晚餐碗筷让我心烦，到夜半突然唱崩溃泪流下。难道我失恋到八十岁只得枕头来做爱侣，我怕最后那也白了，仍无人好唱我睡。如何挨到下一年，夜雨常叫我失眠，随年月渐渐忘了，情话要怎说，害怕年老后怎算，或犹如美一千条，凝望着落日傻笑，谁为这种过严冬，或能遇到彩虹，这夜着起明蜡吹暖亦无用。难道我失恋到八十岁只得枕头来做爱侣，我怕最后那根鹤发也白了，仍无人好像我睡。

最迷人的季节。 金小琪，味道。 想念你的笑，想念你的外套。 黎明，今夜你会不会来？ 今夜你会不会来？ 王菲，容易受伤的女人。 安慰容易受伤的女人。 许巍，像风一样。 我像风一样自由。 陈淑桦，滚滚红尘。陈雄，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？ 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轻轻跟着歌？ 更多的经典老歌就在接下来的千千阙歌节目当中。 钟声响，想早就看到欢乐画面，黑板上写着老师再见。战旋还在吹，我到底选择哪场派对？所有侥幸似乎不美。啊，追我的人每一个是对，却又像完美。听，有种声音，眼睛看不见，呼唤着真命天子，你快出现。枪响，天上排队，倒数计时，颠覆空间。呜呜，旋转在飞，面对着面，心跳听见。路上冷天，甜蜜绝对，恋爱好像风景的脸。我的衣裳排队，女 DJ 释放专属。黑板上写着老师再见，简讯还在催，我到底选择哪场派对？所有造型似乎不美。爱追我的人每一个是对，却又像完美。听，有种声音呼唤着真命天子，你快出现。枪响，天上排队，倒数计时，颠覆空间。呜呜，旋转在飞，面对着面，心跳听见。梦想满天，甜蜜绝对，恋爱好像风轻的夜。我的衣裳排队，没地震，释放专属的音乐。 这首欢快的歌曲是 Twins 演唱的《变身派对》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千千阙歌。下面我们继续欣赏的是周华健的经典老歌《风雨无阻》。这首歌是他1994年推出的同名专辑当中的主打歌，也是周华健全盛时期的代表作。

情愿给一生。黑夜里不敢点灯，是谁让我越陷越深，让我深爱过的人越来越陌生。 歌曲，许巍的歌声当中总是充满了对于自由的向往和渴望，在他的歌声里也能让我们感受到放飞心灵的畅快感觉。来听听这一首许巍演唱的《像风一样自由》。 我像风一样自由，就像你的温柔无法挽留。你推开我伸出的双手，你走吧。 年代的边关，听旧梦回响，剪一段光影，取一季风华，音乐有模有样，时光有声有影，千千阙歌，千千阙歌，带您重回燃情岁月。 情缘只因那生命匆匆不语的交 今天的千千阙歌节目也即将告一段落了，明早我们将欣赏到以下精彩好歌，叶倩文演唱的《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》， 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， 张韶涵《娃娃》，陈明真《柠檬树》， 你都是我的暖暖海绵， 苏芮《因为你因为我》， 就让一切 一生一次， 今夜让我喝个够， 黎明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， 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， 张学友想和你去吹吹风， 让我们像从前一样安安静静， 张浩哲不是我不小心， 不是我不小心， 老狼弄错的车站， 弄错了的车站， 蔡琴出赛曲， 请为我唱一首出赛曲， 更多的精彩好歌就在明早5点到7点千千阙歌节目当中。千千阙歌千百首歌曲当中，是否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从前的那一段美好时光，想起曾经的青春岁月。今天节目的最后特别为您选择了这一首周传雄的经典老歌，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。感谢您的收听，我是云云，稍后是早安音乐秀，明早我们再会。 灯熄灭了，点亮是寂寞的眼，静静看着谁孤枕难眠，远处传来那首熟悉的歌，那些心声为何那样微弱，很久不见你现在都还好吗，你曾说过不愿一个人，我们都活在这个城市里面，却为何没有再见面，却只和陌生人擦肩，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轻轻跟着和，牵动我们